你好，我是魏孝涵，为您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表示，政府将继续优先着重强化土著经济的议程，并会通过推出各种刺激配套和复苏计划，协助土著在新常态中维持韧力和竞争力。伊讲，即将确保土著企业家有能力取得成就，从而协助复苏国家经济。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指出，我国在疫情期间成功建造世界第二高的马德加118摩天大楼，标志着我国工程的巨大成就，并强调我国作为现代和先进国家的地位。首相讲，马德加118摩天大楼是国内头一个获得国际可持续发展认证的三个绿色建筑物白金级别以及 WELL 建筑物标准认证的建筑物。国防部高级部长 Dato' Sri Hishamuddin Tun Hussein 宣布，官兵四方部长级第九次会议议决，暂停我国新冠疫情过渡至地方流行病阶段，直到对 Omicron 冠切变异毒株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伊讲，目前处理国家复苏继续第三和第四阶段就是的标准作业程序维持不变。另外，政府将对已经通报 Omicron 变异毒株扩散的国家实施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卫生部将在无多久后发布详情。卫生部长凯瑞·贾马鲁丁表示，奥密克戎变种冠病病毒可能是比 Delta 更加容易传播的变种病毒，不过目前也还不知道这种病毒的毒性有多强。目前可以做的是致力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肢体距离、注重卫生、改善室内空气流通以及接种加强剂疫苗。截至今日中午十二点，我国新增4879宗新冠确诊病例，其中24宗是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3,002,782宗。今日有5,168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53,704宗。在今日新增的4879宗病例当中，79宗或者是1.6%的病例是属于第三至第五阶段，4800宗或者是98.4%的病例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国内贸易以及消费人事部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对12月4日起，国内222个国会选区将每个月200举行马来西亚一个促销活动，确保消费者会当以更加便宜的价钱买必需品。伊讲，贸销部将确保伫有关销售活动中，必需品的价钱会当便宜15%到20%之间。教育部高级部长拉多拉兹兹林指出，自10月3日到昨日，全国学生返校上课的平均出席率超过85%。伊讲，这也显示父母甲学生欢迎政府的回校上课措施，教师也当采取适合的介入措施，以鉴定学生的掌握程度。伊表示，全国在这段期间已经有10,060学校恢复运作，涵盖4,385,281名学生。首相署掌管经济事务部长 Dato' Sri Mustafa Mohamad 指出，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将在下个月中在全国鉴定50个地点采用全国方式执行头阶段的消毒测评计划。伊讲，当局将在州政府合作下，在今年末核实有关地点的名单，并在明年1月根据各个地点的需求拟定计划和策略。以上的福建话新闻是由夏武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